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年初五日情人节，祝愿大家都咁 sweet， 我系小张张。 二月十四 ，Happy Valentine's Day， 幸福美满你有四，我系小依依。 情人节快乐，我系小特特，即系丘比特。 祝大家，你仲少边度少？ 祝大家甜甜蜜蜜，开开心心，永结同心。我是小特特， 为你钟情，送给所有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一起甜一阵。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灵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一声衷心接受，然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如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同样的星期三，不同样的日子，因为今天2月14号都是年初五，很多打工仔开始要翻工了。希望大家今天工作得开开心心。21度的温湿湿度 77%， 今天天晴日间温暖心更暖。我们带给你由哥哥 Leslie 的这首旧歌，为你钟情。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 新年嘅气氛仍然喺我哋身边嘅时候咧，今日又俾喺情人节咧，再加上呢个双喜啊，有两个好开心嘅感觉围绕住我哋，一齐听住香港电台大台《逢show快活人》。嗯，到咗情人节应该点样过呢？咁有情人冇情人都好啦，都系谂下嘅。冇情人咪自己谂个精彩嘅节目咯。有情人又可以谂下啊，送啲咩俾对方咧？咁样咁啊，同个好同事咧倾开偈，佢话其实呢样嘢咧，有时咧真系有点而咧捉不着头脑啊，因为咧各个方面嘅礼物都谂过啦吓。咁啊，网上亦都好多啊，呢个情人节应节嘅建议，大家有咩有咩有咩 香水啊、首饰啊， 所有嘢都有啦， 颈巾啊、 包啊， 系啊， 好啦， 表啊、笔啊。 咁个同事就话试过有一次咧，就送一个包包咁样吓，咁啊包包女性都喜欢嘅咁样，咁但系咧佢身边嘅嗰个另外一半咧就话，点解你唔带埋去买咧咁样？ 哎呀，唔系买咗佢个心仪嘅牌子啊，同埋款式啊、颜色啊， 系结果最后咧就要拎去咧再换过咁样，所以作为男士啦，即系有时都会有少少。除了冇人之外，就是我好想讨好你，即系令你开心。 系男送俾女啊嘛，头先你讲紧嗰一个 男送俾女。佢话点解你唔带埋我买咧？咁样，即系其实佢又唔系怪佢嘅，佢只系觉得呢个款好似唔系我 争少少啦，系啦， 争少少咁样。 其实冇所谓噶，咪讲过咯。如果你系名牌包包嘅话，佢系会俾埋嗰张单你噶嘛，跟住你可以自己攞去换。 系嘅，系。但系作为送嗰个人就会觉得。嗯，乜唔系你中意呢款咩咁样？捉摸唔到啊，始终有少少嘅失落感嘅。即系 唔系真系送嘢，我觉得尤其是呢啲咁样嘅咧，近吓，即系呢啲咁嘅嘢，你送俾女朋友，真系最好系佢讲过嗰个款咯。因为我通常，因为以我咁耐以嚟嘅经验咧，通常都系唔啱噶。 你收过几多样啱？ 嗱，因为 收过几多样唔啱。 因为你同一个咧，你年年都要送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唔系讲紧话你换过好多个情人啊，而系嘅就可能同一个，你可能佢十几年，佢每一年都送一样嘢俾你嘅咋，系十年都唔啱噶。即系送包包款式就真系已经唔好讲啦。譬如可能你讲紧话送只戒指俾你，或者系送只耳环俾你，全部都系送错嘅多噶。 系个款唔啱，定系你根本唔需要呢一种嘢？ 个款唔啱，同埋唔中意嗰样嘢啊！ 即 系 哇，拆开个花纸，个牌子正啊！ 系啦，牌子系啱嘅，你讲得啱，牌子系啱嘅。但系佢里面嗰个款，你觉得点解你会买呢样嘢嘅？ 中意呢 啲颜色，我都唔系呢种 style 嘅人。 系啊， 所以我觉得唔好嘥呢啲时间咯。 其 实 唔系 净 系女仔嘅，阿小巨人你系男士啦，你有冇试过女朋友送嘅？你点解送啲咁嘢俾我咧？有冇收过啲咁样？ 我收即系 人哋送 嘢 俾 你， 有冇 试过女仔送嘢俾？ 唔關性別事， 係咪啊？好難送啱你 嗰 個 心裏邊嗰樣嘢。 係啊，個包個顏色我都唔係中意，即係就咁嘅男士背囊好簡單啫。 即係女朋友送俾你， 係啊，我都唔中意藍色，你點解買個藍色俾我啊？ 知唔知點解啊？ 唔知， 因為平啲咯。 系咩？ 系啊，有某啲牌子好乞人憎噶嘛。你讲紧嗰啲就永恒嘅颜色嘅黑色咧，佢系永远唔会减价，唔减嘅黑色系唔减嘅，以及就 系 特别贵嘅。但系如果你话其他嘅颜色咧，佢当季佢总会有一啲当季嘅非常之流行嘅颜色嘅，例如今年佢兴蓝色，或者佢出年佢兴绿色，佢一定会出呢啲咁样嘅颜色嘅。因为呢啲咁嘅颜色嘅话，过咗季人哋一你一咩咧就知道哦，系2023年款嘅。 哦， 系2022年款嘅，你明白吗？咁所以其实男士们、女士们都一样，包包嘅话系嗰啲五颜六色嗰啲嘅颜色嘅话咧，系通常系应该系佢会有减价。 其实真 系 好危险， 就 会 系 减。如果一件 T 恤嗰、那个公仔都今年都唔兴啦 ，T 恤有啲名牌 T 恤咧，唔 系、 原来今年兴蜜蜂。原来 一睇就知噶啦， 旧年兴嗰只系喜雀，你仲买喜雀？ 或者再前年就兴树懒咁，你知佢哋古灵精怪 咯。哇！我着树懒，嗰个着件蜜蜂喜又似嚟噶，冇搞错啊！ 几年嘅， 我呢个2022年咁死得， 即系想尽量避免咯。呢啲就真系尽量避免咯。 其实朱古力都好容易出事噶， 朱古力都出事， 我都出过事啊。 朱古力出事， 你送俾人哋，人 系冇咁严重系嘛？个程度冇咁高啊， 因 为 个价钱唔系，即系食咗嚟就算啦。 睇我 系。 照計唔會中伏啦，食咗咪算甜甜地。 唔係咁，或者原來佢中意食黑色朱古力嘅，你買咗嗰啲唔係。 哇，咁樣都錯？ 係啊， 咁你就好嚴重啦。 係啊，士多啤梨都要買錯啦。 OK。 士多啤梨點解會買錯啊？ 係啊，諗住 買日本的嘛，點知原來你包裝料的日文字呢原來是 Made in China。 咁因為你啫，因為你貼精貼精上 身，睇價錢搞 貨 咗 佢，睇價錢搞貨嘅呢啲嘢，你都唔想㗎。 我哋想問你啦，有人咧就有咁三個建議嘅，即係關於送情人節禮物，你係覺得啱唔啱咧？第一。嗱，呢个咧系佢个文章嘅出发点咋，唔代表全部人。第一，佢最好咧能够保存耐啲，就唔好系一啲消耗品，即系例如食物啊、朱古力啊咁，因为食咗就冇啦，冇纪念性咁样。 喂，你买洗头水啊、沐浴露都会出事嘅。 要话大啱噶，系啊，大啱可以用半年噶。 但 系 好核突噶， 情人节 送洗头水冇奇怪， 你不如送、 okay 啊、 送一卡轮。 唔系，如果你送佢唔中意嘅嘢，我宁愿你送一啲用得嘅嘢啦。 唔系啊，女仔都会唔高兴啦。 点会唔高兴啊？ 同埋有啲人有个指定嘅洗头水同沐浴露，你未必系啱嗰只香味嗰只牌子噶。 有啲你有嘅时你去电梯去其他嗰啲住宅咧，你哇一阵味嗰啲咧，你就唔中意。 中意。 OK OK 好。 第二样嘢咧就系最好有设计感，就唔好周街都见到一样嘅嘢。 哇！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系啊，即系 你唔好自己设计一啲嘢俾佢，通常都服嘅，一定服嘅。 我记得硬，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咧，佢话咧送花坛。太普通了，所以我送蔬菜，用蔬菜咧嚟做一个 package 咁样， 包到几靓都冇用嘅。 唔 系， 系 啊， 有 系咪？ 我有见过， 我都有见过，但系收嘅女士唔高兴啊， 非常高兴， 系咪？ 你嗰次系点啊？ 我嗰次咧就系一位 西兰花嗰啲啦， 冇错，但系一个好靓嘅西兰花，当然佢中间有夹杂有啲好名贵嘅花，但系名贵嘅花当中嘅话，亦都有一啲嘢咧，就系嗰啲譬如西兰花五颜六色嘅蔬菜啊，整埋嘅。话咧，佢用一个木嘅盒，你其实呢啲咁嘅系心意咯，一个木嘅盒系好贵嘅一间花店，跟住你叫佢精心咁样咧，就系有一啲花，有一啲系食得嘅嘢。咁呢一位收嘅女士咧，就系一位都位高权重嘅女士嚟嘅 ，OK。即 係高層啦， 高層嚟嘅。咁而佢嘅另外一半嘅係位外國人。收嘅時候嘅話咧，係成個木盒捧去擺喺度。 呢個係個包裝贏。 以及嘅就係個心意，以及係講嗰樣嘢贏，就係話當你收到嘅話，當亦都有送俾你嘅好靚嘅花，代表住玫瑰啦，係咪？另外嘅話，西蘭花就係今晚翻嚟我哋一齊食飯。 哇， 係咪有意思？ 哇，正、啊、 就唔係淨係 pack 一包蔬菜， 你加埋件事就係一件事啦。但你就唔好往往啊，永遠就話嗰樣嘢唔得嘅，或者點點點，你都要口甜舌滑嘅呢啲位。 我知啊，但係我都識過啦。 你又唔想使錢，但你又唔識講嘢，咁就真係幫你唔到。好咯，明明啊！ 我都试过啦。 你系送西兰花， 即系送西兰花系咪？ 我买咗一住大豆芽， 关咩事啊？ 黄色一粒好靓嘅。 大吉利是咩？大豆芽咩人先至会食大豆芽？ 有冇豆腐？有冇豆腐螺噶？ 有冇只橙啊？我家只橙啊，使唔使插啲嘢啊？你傻傻地嘅你都。都话噶啦，忍唔到几日嘅，今日都真系一定要同你食食餐饭， 加两个豆腐， 开个年， 三粒龙眼， 又开 你，又开，我啲都送错晒嘅啫，你个人咩都系错，你呢个世界就系错， 系咪送俾鬼妹？ You need a friend, someone you can talk to, who will understand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When it comes to love, there's no easy answer, only you can say what you're gonna do. I heard you on the phone.Said you were alone, but you'd call him soon. Isn't he the guy who left you crying? Isn't he the one who made you blue? When you remember those nights in his arms.You know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with me? There's no easy way to see this through. All the broken dreams, all the disappointment. Oh girl, what you gonna do? Your heart keeps saying it's just not fair, but still you gotta make up your mind. Are you gonna stay? 成个 The One You Love 去到十点二十九分，听香港电台制台嘅风骚爆人啊！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月底公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A 四联盟的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说，联盟提出超过三十项建议，其中在刺激旅游业方面，建议政府拨款二十亿成立盛事基金，举办更多热门文旅活动和大型盛事。至於消費券方面，他認為今年不宜再派，但是傾向支持提供稅務扣減、支援綜援基層等方式。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就認為政府今年可以繼續派消費券，但是數額可以減至1000至1500元，同時可以再次為公屋租戶代繳租金一個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建议，政府可以向本地居民派发2000元缤纷扣减消费券，市民必须在指定项目或者地方消费。他认为政府可以向旅客派发1000元酒店住宿券。港区国安法生效后，过去有三份审计报告都有多个章节审视各部门或机构落实情况。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接受明报专访时话，港区国安法生效后，留意到有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完全没有当一回事，有违法风险，审计处有责任审视。政府现时就基本法二十三条展开立法工作。林志远表明，任何新法例、新政策都会是审核项目之一。他说处方会检视简约公屋、推动城市等涉及巨额公帑项目，但是由于有关项目先至啱啱落地，有些仍然在拨款阶段，因此暂时未纳入未来五年审计规划内。林志远去年曾经率团访京，向国家审计署和港澳办汇报审计署工作。他强调，过去多名署长亦曾经访京。印尼总统选举今日投票，选前民调显示在三对候选人组合当中，现年72岁的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和副手梭罗市长吉布兰支持度最高。外界關注選舉會否一輪定勝負。現年36歲的吉布蘭是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長子，數以百計學生日前在首都雅加達示威，質疑佐科維多多干預選舉，濫用權力安排吉布蘭成為普拉博沃的副手，批評他破壞民主，延續自己在政壇的影響力。普拉博沃在竞选期间努力塑造自己是亲切的祖父，力求摆脱过往被人脾气暴躁和政见反复无常的印象，又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上载跳舞片段，拉近和年轻选民的距离。普拉博沃承诺，如果当选，将延续佐科维多多的政策。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同埋有薄雾。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94点，跌152点，成交金额21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5.8跌个四，阿里巴巴69.6升3毫，友邦保险62元跌8毫，盈富基金15.74跌1.2毫，药明生物15元跌2.32毫，恒生中国企业53.34跌3.2毫，中国平安32.05跌9毫，安踏体育70.8升1.5毫，汇控60.35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9，日元150.57，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7，人民幣7.227，英磅對美元1.26，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4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7,646点，跌317点。港金报18,53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75美元，卖出1,99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大埔安邦路系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系要临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深圳湾公路50号门牌去深圳湾、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葵涌道马嘉烈医院去九龙、天水围天池路元朗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Ben 袁富华。对我嚟讲，乜嘢系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 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今日星期三，亦都系呢个迎接住年初五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过，一阵间十一点钟咧，我哋又会呢一个嘅实习生， 哇， 苏实习生009号出现， 009啦，009， 笑笑睇下今日佢嘅表现又如何咯，同埋今日中医取材都会一样同我哋出嚟讲养生嘅、好啦，喂，其实一样嘢我真系从来未感受过，所以我睇咧啲媒体啊或者朋友讲好多啦。 你有咩未感受过啊？ 我啱想讲。通常咧拜年嘅时候咧，就会俾啲亲戚问：诶、欸，几时结婚啊？咦，你而家最近有冇拖拍嗰啲？ 而家仲问你啊？ 你而家仲问啊？ 我唔系啊，我话我从来冇俾人问过，从来 就个睇你唔起喎。 后生嘅时候 冇俾人问过原因系乜嘢？ 你哋有冇试过？ 梗系有啦。嗱，斗埋今年好啦，出年派利是啊，一定系咁啊。 可能我啲亲戚 讨厌啊呢啲说话。 系啊， 我真系冇听过，从 系啊，佢哋睇你唔起。 可能佢觉得你 点解嘅？ 点都你应该点都冇啦。点都 未必、 啊，一定会嘅啲长辈，特别系亲嗰啲啊，譬如话姑妈啊， 实问 嘅，一定 拍拖未啊？ 系啊， 系咪啊？拍紧拖嘅就几时结婚啊？系咪啊？攞埋今年好咯、 啊， 出年唔好再系啊，出年斗利是咯。 系啊， 就算佢问咗，佢都冇咩压力啫。如果啲人咧用，点解咧？因为网上有啲内地嘅，佢系做一个叫出租旅游，嗱，并无任何嘅色情成分吓，佢、只系咧陪佢去喺农历年咧翻屋企。同阿媽應付一下， 呢啲好興嘅， 內 地好興嘅，日本好興嘅， 係啦。咁、我覺得如果要咁樣，係咪即係大到咁呢個壓力咁？ 好大壓力㗎，真係好大， 超大壓力嘅。 係啊，22歲已經開始要咁啦。 係啊，冇錯。 係啊，而家年紀年好啲，即係早幾年，早十年八年前咧，22、23歲咧就結婚㗎啦。 甚至乎佢就係攞你張相啊嘛， 喺 嗰啲公園嗰度啊，係 啊， 你係唔知㗎，基本上就喺嗰個公園嗰度就會掛好多，冇錯，好多啲相啊，咁樣喺嗰度配對。 阿媽阿爸同你 佢哋好緊張㗎，多數都係爸爸媽媽緊張。 唔係因為咧，你同學又結婚啊，你會好大壓力嘅，特別女仔 啦， 係啊，男仔25歲都要結婚嘅。 咁一個做呢一行嘅咧，佢講翻行裏邊佢哋嘅。都唔算係行規嘅，即係佢自己嘅做法啦咁樣。佢係唔會收，譬如阿小強揾一個咁，佢係唔會直接問你攞錢嘅。但當然車錢就你俾啦，譬如你帶過去啊，嗰啲運輸嗰啲費用就你俾啦。但佢係唔會問你 運輸嘅費用， 佢即係當你貨物啊！我覺得好差， 大家諗， 我想鬧你， 點講？ 我真係想同你開年。 坐車嘅所有咁點講啊？車費咯，係啊， 差旅咯，係啊， 差旅 咩叫差旅啊？ 出差。 你咪仲衰？ 唔系真系差旅嘅费用有啊， 我差旅旅居个女系咪？旅行个 女，唔系 女 士个女。 哦， 运输 即系出自你个话口嘅话，啲字嗰啲写法就有唔同。 唔系差遣，女士系出差嘅旅费。 我冇听过， 我以为有啲唔知啲咩 terms 咧，你知啲下旅啊、差旅啊啲乜嘢？你明吗？好难讲噶。 嗱，听日我还击噶啦。 好啦，佢初六唔会收呢个男客人嘅钱。佢系收阿爸爸啲利是，不过佢都会同你讲定，我要收800蚊，大约港币嚟计啦。咁如果阿爸阿妈利是咧唔够咧，咁要补够。如果阿爸阿妈嘅利是有多咧， 即系一次， 即系 有 多咧， 系啊系，即系咁咯。 系啊， 即系多除少补， 多除少补嘅，系啦。 咦，有上限添啊？ 嗯，有上限， 有上限 ，minimum charge。 因为如果你 即系个 minimum charge 系800蚊， 你阿爸阿妈好豪嘅，俾20000蚊利是，咁咪好发咯？佢系咪？ 系噶啦， 咁都系俾翻个男人咯。 佢又会褪翻俾佢，佢话佢褪 翻啊， 即系多 会褪翻， 佢会将多余嘅褪翻俾佢。 点会有多余噶呢啲嘢？ 800蚊 利是喎，系啊， 可能佢就想表达佢一个好专业嘅，佢唔会收多嘅。 即系总之系800蚊啫， 总之系800蚊啫。 拜年，等你阿爸阿妈放心， 系啦， 咁就系800蚊啫，咁样咯。 嗯。 咁但系阿爸阿妈出年又可能有第二个噶咯，咦？今年又唔同咗， 佢记得嘅咧， 唔系几开心啊！自己个仔花花公子，系咪啊？好难定落嚟， 阿爸爸话：，诶、哎，我嘅心愿你终于完成， 为我达成。 点知原来宅男嚟 嘅？你觉得我唔 OK 啊？即系若果系 租出租旅游咧，就系 又唔系叫旅游嘅， 即 系 系啦咁样，但系 陪你翻去拜年咯、 我唔会咁做啦。我先咪讲过咯，有一个女仔要想揾我。国庆个长假期陪佢上去 出咗男友嘛？你做 其实佢好唔话得噶。 你而家未先先嗱，你摆你未讲第二样嘢之前， 我唔需要讲，我真系想讲。 因为佢知佢一定冇节目嘛，可能 唔系呢样嘢啊，而系你带佢翻去，你 佢带我， 佢带你翻去，佢屋企都见佢阿爸妈 啊嘛。 十月， 你会令阿爸妈好担心。 系咪真系冇啊？出边系咪真系冇人啦、 啊？我一定劝你啦，系咪啊？ 我帮你揾啦。 其实你 又唔逼你啦。 你搞翻清楚，你搞翻清楚嘅就系你要出租一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你带翻去就系想令到两老放心 安心 啊嘛。但系如果佢带你出去嘅时候，喂，你见唔见得人得噶？你明吗？ 你依家系凭空想象咋？话俾你听。 结果你有冇做啊？我唔记得。 冇。 我唔需要凭空想象，将心比己。唔系凭空想象，我真心俾 你。你哎我我都唔去。 你听我讲埋先，即系若果万一有一日啊吓，我自己系凭空，我唔系凭空想象。即系如果我带你翻去见我， 我点都唔去。 唔系你去唔去，而系我带一个咁嘅人翻去见我阿爸我阿妈，你觉得佢哋有啲乜嘢反应？ 系 佢会有乜嘢反应？ 佢会同阿睿算啦，我唔逼你 啊。系啊， 系真系会嘅， 系 真系会。 佢会同你咁样讲咯，你就话、哎呀唔啱就算啦。 然后中意你嘅手。 你讲啦， 委屈你啦，委屈咗你啦， 即系一样啫嘛，真系想大个，即系 信信眼， 耳口鼻啊， 你真系有眼无珠， 甩皮甩骨啊， 佢哋真系会担心，唔系真系会担心嘅，你唔系话乜嘢，嗱唔系讲你啲咩嘢，而系咧有时可能你带啲比较花 fit 啲嘅，真系会讲噶， 会嘅，系即系啲老人家会担 心 嘅， 真心， 由你入门口嗰下已经开始系 tick 啦， 即系你谂下，你担住啲烟仔入门。都已经唔好啦，扣咗四分啦， 梗系啦， 类似啦， 系啊， 佢哋会真系会品评噶嘛，跟住大家会讲噶嘛， 同埋咧，如果真系知道你带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翻去咧，你所有附近嗰啲村嗰啲人咧都会涌晒嚟睇下呢、即系帮手睇下咁样。 但系有时又唔好咁样讲，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话爸爸妈妈佢哋嘅眼光咧，有时都几重 要。系啊系啊，睇啲人 因为试过有一年啊，就知道唔系喺啲亲戚朋友咧，就带咗有一个男仔翻去见面。大家已經談婚論嫁噶啦，咁所以就要帶翻去就係過年嘅時候食飯啦。我哋已經見到就話，哇！呢、這個真係嫁俾佢真係好開心啊！第一靚仔，第二疏爽，因為嘅就係佢買咗嗰啲係你全部見到都係啲貴價嘅生果啊、禮物包啊。左右手都稱滿拎翻去，我哋諗緊嘅就係佢就真係會好好啦。誒點解轉阿媽唔中意？ 我估下，係咪覺得佢虛浮得滯啊？ 冇錯，就係話佢虛浮，以及嘅就係唔知點解佢同佢講嘅就係話覺得呢個男仔化 fit， 到最後尾真係結唔成婚咯。 係啊，同埋你睇下佢。同你倾偈嗰种眼神咧，佢闪失咧，其实真系唔好。 呢样嘢我就唔知啦。但系你见嗰个男仔嘅话，你会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对象嚟噶，即 系 好邓过一位。 即系表面正功系正 表面正功其实系满分嘅。你谂下，仲要翻去嘅时候攞咁多咁贵价嘅嘢翻去，仲要送厚礼啊吓。咁系咩我就唔讲啦。咁我就谂住，哇，直头应该都吓伯母应该 好开心， 出年就改口叫阿妈噶啦。点不知真系唔成。但你就唔系因为阿妈讲啲咩嘢，而系佢哋散咗之后个阿妈先至讲，系啦，即系佢阿妈先至讲嘅，就系话其实翻嚟嘅时候，你见到佢咁好大喜功啊，系咪叫好大喜功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咧，佢嘅疏爽唔知系咪真系真心，同埋嘅就系话见到佢个样嘅话，都知道佢系花 fit 咯，到最后尾嘅时候真系唔想。 系啊， 阿妈犀利啊！好啦，听下呢个风骚发围啦，翻嚟由今日嘅。网上情经典重现七十年代美丽的年代，有好多精彩的歌声和歌曲回来跟你分享一下。 痴心里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无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好 看也许像大傻，另外最细处闯祸，谁令每次发孤落魄，如这么如那么，该吧，失恋虽太过可怕，然而够胆方可使内火爆炸， 傻傻的爱吧，哪怕永不罢，傻方可以完全地投入爱他，恋火中边个最笨，我选出你我。 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笑得多过我， 人在爱里最欢乐，做人还是我对镜功课，人在爱里笑得若是傻乃波飞河，好少知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怕丑多过我， 其实这叫有风度，待人无谓似太过激我，如若我太过表露热情便怕魔， 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七十年。在70年代，香港乐坛百花齐放，无论男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得很多精彩的经典作品。经典重现，为你一一细数，重温昔日舞台上种种光辉。呢位朋友最近因为爱情的新闻，又令人哋再换翻起对佢嘅回忆，佢系李隆基。 从来没有靓衫挂在身，天生我为稻草人。明天、昨天，一世日夜守在田。然而没有向天诉苦。天知我全部不在乎，宁可愿可一世平淡中度过，不要跟不要忍，只要一字韵来护守这步田，行前也 1975年，李隆基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天才表演节目，得到第二名。大半年之后就获签约半兼职的歌手，在不同的餐厅演唱。曾经唱过很多电视剧的作品主题曲。稻草人亦都是他的成名作金曲之一。 用月光做床，孩童 曾我破衣与旧帽，虽粗糙仍自感自豪，宁可愿可一世平静中做我，不要金不要银，只要一支棍来护守这道田，贫贱也敢兴奋，哭我腰叉我腰，赶去飞鸟来换满寸欢笑。 比李隆基似乎呢一位歌手佢嘅出道就顺利好多啦。1977年，当年只有21岁的他，因为磁性的声线演唱了这首歌曲，深得民心，唱片销量超过15万张，入选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大中文金曲。 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 他的名字叫做芬妮。 梦如人生快乐永寄取，深刻藏骨髓，笑话虚是贵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常见明月挂天边，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 投身娱乐圈有很多不同的渠道，而参加这个艺员训练班也是其中之一。这位朋友在当年参加了丽的电视第四期艺员训练班，1979年毕业，电视台派他代表香港参加新西兰的太平洋歌曲创作邀请赛，得到最有前途新人奖。他的名字叫做陈秀文，有这首《甜蜜如软糖》。1980年代，陈秀文同林国雄拍摄呢个剧集《骤雨中的阳光》，引发青春爱情剧嗰种嘅热潮。喺嚟的三年之间，主演其实多达十几部。1983年转签另一间唱片公司，推出咗好多男歌曲，包括呢一首《甜蜜如软糖》同埋《震荡》。 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网上情经典重现，今日为你重温翻70年代三位好代表性嘅歌手们。佢系陈秀文。湿到百分之71%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啊，翻嚟咧好快就会有11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开始第九位嘅风骚实习生，我哋节目里边梁星吓，咁啊睇下大家听下佢嘅成绩点咯。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实习生 FSP， 好嚟到呢个环节啦！风骚实习生欢迎我哋今日吓呢个年初五进入我哋直播室嘅就系 Queenie， 喂 Queenie 早晨，恭喜发财， 快乐， 早晨， 情人节快乐， 嗯好，啊 Queenie 啊，介绍下你自己好唔好啊？ 系 ，Hello， 大家好，咁位听众好，我是 Queenie 顾子君，喺度同大家拜个年先，祝大家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 嗯，冇错， 好甜啊，你识讲嘢 ，Queenie 啊，今晚情人节你有冇份啊？ 呢啲就再讲啦， 唔答你啊， 叔叔问就唔睬，好嘅， 佢未决定同边个去街又可能。 睇下你乜嘢叔叔， 怪叔叔， 你嗰阵真系熟噶嘛？ 好，阿 Queenie 啊，嗱，头先咧我哋听咗你嘅名啦，咁不如讲下你而家咧，我据我所知，你而家仲有一个大学生嚟噶噃，仲读紧书噶系咪啊？嗯，介绍下你自己。 我而家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啦，咁我主修系英文，咁就辅修紧新闻与传播，系final year 嘅学生，咁就你会毕业噶啦，所以都非常之紧张，亦都非常之期待。 咁你想做啲乜嘢？ 系想做咩？ 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好想做，咁但系我可能之后都会希望做下 DJ 啦，咁或者之后都会想继续读多一两年书，增值下自己咁样咯。 好，嗱 ，Queenie 有个问题想问你嘅，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讲啦，就是、我听你把声应该好细个，而家仲读紧书啊嘛。 我谂廿二三啊。 咁啊，好多人都话咧，就系而家啲后生仔系唔听收音机嘅。 系啊， 系啊，我想问下你嘅情况系点样咧？如果你第时想做 DJ， 系啊， 呢样嘢会唔会有少少吓？ 奇怪啊！啲同学问你 DJ 咩嚟噶？ 我想问下你嘅情况系咪真系咪真嘅？好多人都。都有讲紧，或者后生就我唔听心机嘅，我唔知道啊。 因为太多娱乐啦，而家 系啊， 系点噶？ 嗱，咁的而且确，我承认而家听心机嘅年轻人系比较少啦、嗯，但我就可以话我唔属于呢个群体啦、嗯。因为我好彩就喺大学有辅修新闻与传播啦，而嗰阵时都接触过关于电台嘅一啲 course 啦，咁系。嗰阵读紧嘅时候先发现，原来唔系大家想象中可能咁单一、好寡闷嘅，其实系非常之有趣，同埋佢其实系一个好 wholesome 嘅一个媒体嚟嘅。即系我相信咧，电台广播呢样嘢一直可以 keep 到咁耐，系有佢嘅原因嘅、嗯。所以我都好想继续同呢个群体一齐、嗯、成长，一齐传递呢一种快乐嘅能量俾大家。 好啊，咁啊，想问下 Queenie 啦，嗱，你想加入呢一个大家庭啦，但你觉得自己喺边方面会优胜或者适合做 DJ 咧？你觉得你自己无论喺声音啊，或者系其他方面？ 声音啦，我觉得我是有一个比较甜美少少同埋比较开心嘅一个声嘅，所以呢希望咁多位听众都应该鍾意嘅。咁同埋我除咗可以平时用广东话同大家讲嘢，其实因为始终我都系个英文系啦，如果大家想听一啲英文嘅广播都可以搵我㗎，咁我觉得我都有呢一个嘅优势嘅。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嘅就是你个电台工作吸引你嘅系啲咩地方？ 我觉得 佢係好，即係佢可以好簡單、好直接咁同聽眾可以溝通到，同埋呢樣嘢係同埋佢係直播啦，即係好少話會有啲預先錄好，即係雖然都知有嘅，但係都好少有呢種嘅咁嘅 compartment， 所以我就覺得成個過程、成個流程係好有親切感嘅。呢個都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到我嘅一個 point 咯。 係，好直來直往嘅嘢嚟 啊，係咪？即時互動啊。 好，咁你嘅介紹就差唔多噶啦。你知道今日我哋要過三關嘅 ，Queenie 嚇。 知啊，但有啲緊張啊。 你最冇信心嘅係邊一個？我估係正音正字，因為我聽過咧就有好多嗰啲會參加嘅，就真係話最驚嘅係第一關。 以為係啱，原來係唔啱喎。我有啲都有啲以為啱， 係咪啊？ 係啊。 啊哈，好啦，嗱，咁如果係嘅話，已經準備好嘅話，我哋就即刻嚟開始嘅啦，好唔好啊？ 好。 OK。 正字正音， 好啦，呢一个咧就问大家啦吓，贫民窟定贫民掘咧？贫民住嘅地方，贫民窟定系贫民掘咧 ？Queenie， 贫民窟， 窟系啱嘅。好啦，系狩猎定狩猎咧？狩定狩猎咧？即系打猎咁嘅意思啦吓。 狩猎 啱嘅。好啦，形容失败系杀鱼定系断鱼咧？金字边咗个杀吓，系读杀鱼啊定断鱼咧？失败嘅意思。要快啲，断语系唔啱嘅，应该系读个杀音吓。另外，佢应酬系读酬作定系酬躁咧？应酬酬作系啱嘅。好啦，我哋读闪烁定闪溺咧？话人嘅眼神系啱嘅。话人哋有 B B 啦吓，系任身定任神啊？ 任身， 任身系啱嘅。好啦，华山如果形容地方系读。华山定系华山咧？华定华 山 系华先啱嘅，系说话个话吓。好啦，有个政变啊，我哋叫做戊戌政变定系戊戌政变咧？ 戊戌政变， 讲多一次。 戊戌定 戊先系啱嘅。好啦，讲人哋流眼泪，系潸然泪下定潸然泪下？ 潸然泪下 系潸先至啱嘅。好啦，最后啦，讲洗手啊，洗滴系读。罐洗定盘洗啊？嗰、那个字咧，好似有个好似个盐字咁咪啦。 罐洗 听唔到。 罐洗 罐洗系啱嘅。好，十个问晒。 好，咁其实头先戊 戊戌应该系戊戌，唔系谋戌。佢头先咪答啱系咪？ 哦 ，OK， 系答啱嘅。 你错。 好，咁咁如果系嘅话咧、okay, ，就错咗三题系咪 ？OK， 好， 满唔满意啊 ？Queenie 几好啊？ 可以再好啲， 但我见佢越嚟越细声， 好惊啊！ 系啊，我都会惊，系咪啊？你有冇发觉你自己越嚟越细，越嚟越 你手有冇汗啊？抹下佢先啦、 啊，好多啊！而家飙紧啊！ 抹下佢先啦、啊，快啲啦！ 我哋越嚟越细声，我都听唔到佢讲乜嘢， 会唔会玩玩啊？走啦，收线啦！ 惊啊！ 唔会嘅，我觉得 Winnie 唔会系咁样嘅。 Winnie 努力加油， 第二关啊，就要交俾你咯噃， 准备。 第二关实习生讲股， 好交俾你。 好啦，咁我就同大家讲下，我今日点解可以喺度同大家倾到偈啦？咁直白啲讲，佢就系收到即系表示有兴趣啦，然后就收到你哋邀请啦。咁但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收到电话嗰一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因为我收到电话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参加紧大学嘅一个歌唱比赛啦。咁因为参加紧比赛啦，咁我手机咧就交咗俾后台嘅工作人员去保管啦。咁我就好早就已经喺台上表演緊啦。咁但我唱完之后去返后台嘅时候呢，我就见到有工作人员喺度跑嚟跑去，喺度好大声咁喺度问 ,Queenie 你喺边啊 ?Queenie 喺边啊，你电话响啊，即係讲到好似好焦急咁样啦。咁我见到有人咁嘅时候，我就即刻认咗啦。但我心諗，哎呀，叫得咁紧急，系咪有啲唔好嘅事，系咪屋企有啲咩问题呢？咁就諗住快啲聽返個電話啦，咁希望冇事啦。然後就收到你哋呢邊嘅電話，就同我講咗我可以同你哋參加，可以同你哋一齊出 出現呢一個嘅 show 啦，可以同到大家傾偈啦。咁嗰陣時，我嘅心頭大石咧就放咗落嚟啦。咁然後同一日亦都好幸運嘅事就係，我亦都喺呢個歌唱比賽咧就攞到冠軍嘅，所以嗰日係真係雙喜臨門啊！ 哦， 開心、啊！ 我相信你頭先講話打電話俾你個，因為我哋個監製係咪啊？係啊，呢、啊啊啊、個 Austin 打翻俾你係啦、嗯啊。哦， 呢、這個就係你嘅故事啦。 嗰日係邊日咧？記唔記得？ 嗰日系二月六号嘅夜晚七点九，我有 mark， 一定会记得呢啲日子， 几开心， 系咪真系？二月二啦，六啦，七四五咯， 系 啦，可能 唱紧咩歌啊？你嗰阵时 系唱咩歌参加比赛啊？ 嗰阵都几大胆噶，我系唱咗只英文歌，系 Sam Smith 嘅 Unholy。 哇，你可唔可以唱几句俾我哋听啊？ 唱几句， 你可唔可以唱啊？我想听喎， 系啊， 嚟啊！ Mommy don't know that he's getting hot at the body shop, doing something unholy. 哈哈，你 咁得？哇，嗰个唔系 喎。不过其实阿娟啊，好想知啫，你今日咧，我感觉上有少少声沙沙地，你其实唔系唔舒服系嘛？ 我系真系病咗嘅。 唔怪之咯，我系觉得你好似有少少沙沙地咧，啲有啲痰声嗰啲，你系咪感冒啊？其实？ 我懷疑是我嗰日太開心，唱完之後跟住狂咁唱，跟住就搞到自己冇咗把聲。 你應該係放盡啊嘛，係、嘛？嗰日係啊，你放盡咁去表演啊嘛，咁、得到冠軍啦、 啊，恭喜恭喜！ 又得到我哋嘅通知啦，咁樣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等你開心。好啦，仲有一關就同唱就同踢歌有關嘅。 講開踢歌咧，我想問咧 Queenie 啦，其實咧你對電台節目咧可能都有研究下啦，因為你有興趣啦，你會自己如果我真系有机会有一个你嘅时间，你会想做边类型嘅节目？你觉得你适合做边类型嘅节目？ 我其实咧一直都有一个少少嘅梦想嘅，就是、如果我可以 host 到自己一个电台节目咧，我系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香港舞台剧嘅，因为我自己亦都系一个舞台剧同音乐剧嘅发烧友啦。我成日都觉得呢一个嘅表演模式都非常之有趣，都系非常之生动嘅。但系最近香港亦都即系关于舞台剧剧协啊呢啲嘅问题都开始有啦。咁我都想大家多啲关注一下呢一个嘅议题，同埋顺便重新認識一下，其實舞台劇都有好多好好嘅劇目啊，亦都有好好嘅，有好多特別之處嘅，係啦。 嗯，好的。 咁我同你一齊睇啦。 嗯，我哋约啦，我哋一日， 因为我睇好多，系啊，嗯，我需要一个盘啊，系咪啊？好，有机会啊，大家都 嗱，踢歌环节你准备好未？ 准备好， 准备。 余生君，踢歌。 嗱，今日除咗系农历初五啦，亦都系一个较为浪漫嘅一日啦。咁所以咧，最后想提提大家，无论你系单身定已经有对象，记住都要识得多啲爱惜自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送俾大家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入嘅呢首，每天我哋多一些，我哋请翻系 Queenie 入嚟啊 ，Queenie， 喂 ，Queenie 你好， 系啦，紧唔紧张？紧张完啦噃， 系啊， 紧张完啦， 系啊，你觉得自己今日自己嘅表现点样啊？ 啊，100分满分， 可以再做好啲嘅，咁我相信我仍然有进步嘅空间。 几多分先？你要俾几多分？ 100分满分， 俾自己80分啦， 80分 都好啦， 差唔多啦， 有信心啊！ 好，嗱，不如咁啦，我哋讲下我哋嘅谂法啦。嗱，其实以前啲人咧就话 DJ 咧把声好好听嘅，其实我应该咁讲就系 DJ 把声唔系一定话好好听，但系起码俾到一种开心啦、开朗啦，又或者咧容易记嘅感觉啦。咁你把声就系啦，好开朗啦吓，即系 project 到一种好开朗、开心嘅图画嘅感觉，同埋咧系好容易记到嘅一个好得意嘅小妹妹嘅声音啊，小妹妹真唔系真系好细嗰啲，即系一个少女嘅声音啦。咁而今日你带嚟嘅故事咧，嗱，其实我以前都讲过嘅，古仔有两种，一种咧就系古仔好吸引，一系咧就你嘅表达手法好好。咁你今日咧虽然你嘅古仔就唔算非常之吸引吓，都系讲你啊好开心啊，个系咁，但系用你嘅表达出嚟咧，就令人哋都分享咗你嗰种嘅喜悦啊，即系当你一日之内两件好事，咁系分享到你嗰种开心嘅感觉，所以听落都几舒服嘅。咁至于听歌咧，今日我觉得你系做得相当之唔错嘅，无论嗰个内容啦，同埋系表达融入只歌嗰个感觉咧，都系做得几好嘅，所以我都会俾你80分或以上嘅。好， 多 谢 Sarah。 好啦，嗱，我就会觉得咧 ，Queenie 你把声咧非常甜美啊，你好开心嘅，你好爽朗嘅，你有正能量嘅，同埋你笑声都好好听。系啊，你笑系真系系好听嘅，即系我啲笑声咪唔好听咯，即系人哋觉得话认真，但系佢啲笑声就 O K 嘅，好听嘅。唔知啊，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你好似一只好甜嘅红苹果啊，即系你咬落去嗦一声，即系我系会咁样去形容你嘅。即系如果我真系要有意象地去谂你嘅话，我好高兴听到咧，即系后生女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啊！呢个好重要嘅，好中意表现自己，亦都多才多艺啊！对演艺事业咧，不同形式嘅一啲艺术嘅表演咧，你都系充满住理想嘅，呢样嘢系好难得嘅。OK， 好啦，故事嘅话咧系你自己第一身嘅故仔啦，系咪？我就觉得冇乜嘢，即系里面嘅内容就真系唔算话好吸引，但系表达得嚟嘅话咧都好畅顺，都好有嗰种好阳光啊，同埋嘅就系、是、我觉得好啲外国少女俾你嗰啲好特别嗰啲好热情嗰啲咁嘅感觉啦。听歌嘅话，我觉得系满分嘅，系啦，咁我觉得嘅就系高分嘅吓，恭喜你。 嗱，我都系讲嗰句啦，个题目好紧要。Queenie 有冇题目？如果我系 Queenie 举例，大家即系研究一下。例如我今日讲嘅故事叫做《双喜临门》。 即係你有一樣嘢， 係 啊，即係雙喜臨門，我會知道哦，原來係一啲好嘅事情嚟嘅。咁、內容嗰度你真係好平鋪直敍，但係我覺得阿 Queenie 可以加啲技巧落去嘅，例如就係話，誒、哇，你知唔知我嗰日咧參加個歌唱比賽咧，我唱咗咩歌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同主持人有啲互動嘅、例如誒嗰、個電話死啦，好驚啊，咩事咧咁樣樣？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加深啲。咁呢個唔緊要啦，我覺得佢如果真係做落咧，慢慢嗰啲技巧成熟都會。可以嘅，整体上我都同意阿 Michael 同阿 Sarah 讲嘅嘢，佢把声系的确好阳光啊，好舒服，好灿烂嘅夏天嘅一杯冻柠水嚟。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 系啊， 可以好意象地谂到佢， 好紧要噶。即系当人哋听，即系感觉到你嗰种开心，透过个收音机，即系传到去听众耳仔呢样好重要。 同埋 Queenie， 你真系如果你加入啲音乐剧或者舞台剧咧，真系全力支持，系需要有啲生力军。 冇错，好听，唱得啊！好啦，今日整体嚟讲，我哋非常之满意，系都希望你 我都成手汗啊 ，Queenie， 我都系啊，我都觉得好似有初恋嘅感觉。 好嘢，多谢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接受报章访问时话，三月初会举办一连两日的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将有2000名各地文艺代表参与，认为是反映他们重视同香港合作，亦是对西九文化区在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肯定。全球40间大型博物馆当中，至少9间的代表会出席论坛。西九将会同超过20间文艺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他指出，今次论坛亦为艺术月揭开序幕，展现西九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决心。有关财务状况，冯晴淑仪形容西九的赚钱能力已经相对高，收回成本率超过40%，目前仍然借贷，预料明年中会用完拨款。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说，农历新年到澳门的旅客以内地居民为主，多数是自由行，每日大约200团，香港旅客亦占整体旅客超过20%。他相信连续8日的新春黄金周假期，到澳门的旅客会突破100万人次以上。胡景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酒店入住率方面平均都有90%多，价钱方面5星酒店大约4000至5000元一晚，3至4星大约1至2000元，整体房价比起平日周末有3至4成升幅，但同2019年价钱差不多。另外，由于整体房间数目较疫情前多1.5成，因此总体旅客人数亦较疫情前多。消费方面，胡景光举例，港人到澳门主要集中在饮食方面，至于博彩业亦随着人流增加有好转。美国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指他未能阻止大量移民透过美国接壤墨西哥边境非法涌入美国，令他成为接近150年来首名面对弹劾的美国内阁成员。马约卡斯是拜登政府负责美国边境安全的最高级别官员，共和党人指责他未能落实上任时忠诚履行职责的誓词，没有采取更多行动确保边境安全，导致美墨边境移民管控失败。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13票反对通过弹劾马约卡斯，有关议案稍后会在参议院表决，预料不会获得通过。2021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30万名 移民非法进入美国，在今年十一月大选之前，移民议题将会成为一个引起分歧和有政治争议性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有薄雾。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43点，跌4点，成交金额296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9.8升2.6，盈富基金15.89升3仙，阿里巴巴70.35升1.05，友邦保险62.00跌8毫，药明生物15.6跌1.72，恒生中国企业53.96升3毫，美团69.05升1.75，中国平安32.65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3.98升了3.2，汇控60.6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0.54，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6，人民币7.229，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7708点，跌255点。港金报1857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82美元，卖出1992.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有水管急收，咁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啦，依家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啦，广东道有水管急收，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啦，依家系封闭紧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要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再提翻大家，大埔嘅安邦路咧，而家系有渠务工程，咁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依家系临时封闭紧。咁另外仲有湾仔嘅坚尼地道同样有临时工程，直至到今晚嘅6点，近住合和中心嘅一段坚尼地道咧系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50排去深圳湾，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至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倩啊，放心啦，佢哋已经落咗去救罗本噶啦。罗本一定会冇事噶。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嘅展颜同埋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唔救到佢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啊。 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取食， 取食，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 青春常驻。 咁啊，日日大家都要啊， 一定要啊， 最紧要身体好。 听我哋每个礼拜咧，取食同我哋教咁多嘢，我哋学咁多嘢嘅话，大家都一定系身壮力健嘅。呢一排就真系争啲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好多嘢食。好开心，又去拜年，系啦，食得是福。咁但系就即系都要留意啦，因为特别多好嘢食，盘菜又有啦， 系 嗰啲蚝豉啊， 大鱼大肉啦， 都要食。 咁啊，总系过年就系要高兴啲啊嘛， 系啊，好高兴啊， 系啊，冇错啊， 冇错。咁有啲乜嘢喺我哋过年嘅时候咧需要注意嘅咧，就要听我哋今集取常话你知啦。 嗱，当然啦， 钱落你袋啊，盘满。 即系咧，其实我哋食嗰啲好嘢咧。叫做好嘢嘅原因就係隻樣樣嘢佢都有佢嗰個營養啊嘛，係 啊， 係嘛， 個肥美咯， 冇錯。咁你又要烹調，又要燜，又要煮，又要烤咁樣咧，咁你先覺得嗰樣嘢似樣啊嘛。 咁先至過年啊嘛。 咁嗱，你好多時候過年好多人食盤菜， 係啊， 咁你盤菜總係即係大家高興圍埋一齊，咁但係你都知一路燒住個火， 係， 咁嗰啲嘢無形之中咧就驚佢坐得喺個火爐旁邊時間長。 嗯， 人咧都容易上火。 哦， 咁你食嗰啲嘢里边咧都系比较肉多一啲嘅， 系啊， 系啦，你一定系有一间有虾啊，有烧肉有鸡啊， 啲菜系砸晒个底啊嘛， 冇系啊，咁你啲菜又索咗好多啲油啊，啲汁啊，咁你先至好味。 咪好味咯，咁樣所以 咁，但係就話 有啲好嘢 食咗嘅話，個人就易驚會有啲熱氣上火啦。嗱，凡親係火鍋、盤菜、燒烤，你都同樣會產生一個現象，就係個火熱嘅矛盾去引，因為你唔係煮熟咗擺埋嚟食，而係你一邊燒一邊烚一邊去做呢一個過程。咁你長期喺個火旁邊對住咧，同埋呢一頭熱辣辣，即刻就擠落個嘴度。咁個咁先好食啊！ 雞啦， 咁 你要辣嘴啊， 冇錯， 個上鑊要甩皮， 係啊， 我會唞一唞啊，我唔敢， 同埋容易上火一啲啦，即係嗱，加上咧，你過年前開始咧，你又年晚飯，咁你年晚飯晚晚都乳豬，一間就晚晚就炸子雞，咁你跟住過年嘅時候咧，可能高興又飲翻兩杯，咁個初三就噼里啪咁樣開始上火， 仲要煎糕咧， 係啊， 係啊， 啊邊個嚟拜年最低 蘿蔔糕， 係啦，所以最多人咧就熱氣上火，跟住咧就怒嘈啲，跟住咧就 初三嘅時候就 有反應啦，所以咧就最緊要我哋就要要飲下啲清熱嘅嘢，清下翻我哋嗰個人啲積滯，清下啲我哋啲肝火。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嗱先研究下一條茶先啦。嗱，菊花係主要其中一種食物， 主要 係啦。咁你嗱，你中意菊花，我講咗個菊花先啦。 因為菊花我覺得真係 OK 嘅。 嗱，菊花個作用咧，佢係清肝，清肝又有清肺熱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加啲羅漢果， 哇正啊！ 咁啊甜甜地啦，咁啊跟住咧就。再加一隻叫決明子， 哇，好嘢啊！ 咁啊，決明子，咁啊，一陣聽下鋭鋭睇下佢點啊。 因為呢幾樣嘢我都中意， 幾啱曬。再最後加埋一隻甘草， 係啦。 呢四隻嘢嘅作用喺邊度咧？嗱，頭先講個菊花咧就清肝，又可以明目。如果我哋唔夠瞓，有啲眼屎眼紅，飲個酒，咁你都可以清下個肝啦。咁啊， 有嘢問， 請問，請問小強， 你個菊花係金菊啊定銀菊啊？ 嗱，我哋一般嚟講咧，就用紅菊啦，咁樣嚇。 冇金菊定銀菊 嘅。唔係，有金菊，不過就唔係金色嗰個金咯，就係甘甜嗰個金。 係，即係金草個金。 係啦，金草個金，但係真正嗰個金菊咧，我哋就 又其實佢係比較叫野菊花， 嗯、 野菊花咧就細粒啲嘅，咁佢咧就寒涼啲嘅、 哦， 所以一般咧我哋都係用翻普通藥材入藥煲藥嗰啲白菊花，咁佢就係我哋叫寒菊啦，咁就用呢啲就普通就可以啦。嗱、 嗯、 當然啦，你屋企買咗好靚嗰啲胎菊咧，咁、 嗯、 都可以嘅，根本上都係菊科，都係有清熱清乾，咁就唔需要特別啦。總之你有乜就可以用啦，咁、 嗯、 用嘅份量亦都唔需要特別多， 嗯、 一般嚟讲咧一钱到啦， 咁少啊， 系啊， 我以为要两， 咁啊睇下你要几大壶咯，嗱一人份量咧、哦，因为你有四种材料啦，咁、 嗯、 啊一钱嘅菊花足够噶啦， 好， 咁啊另外第二只咧就系罗汉果啦，咁、 嗯、 如果你我哋成日都讲啦，最怕就系个囊咧就嘅黏甜野淡、 嗯， 我哋就主要都系用个壳嘅啫， 我唔系噶，我要摆埋落去个甜啲， 都系可以中意就落啦，咁 你随心 嗱系嘅。因为咧要睇每一个人唔同嘅、 啊， 有啲人咧就有啲人咧就湿气重啲、嗯、而野痰嘅人咧、嗯，我哋就唔建议佢落囊咯。 个、嗯、囊就清咗佢啦。 系啦、嗯，但系如果你 俾人哋煲咯， 我冇呢啲事，或者我煲好大煲嘅，好多人饮嘅， 系、嗯、啊， 咁我哋就唔怕嘅，因为佢水多咗嘛。 系、哦、啊， 系啦，咁所以重点咧就用个壳，个壳咧就系以一个金润生津、 嗯、 啊，有一个润燥。 几多个？一只？ 又唔系，如果一个人份量嘅咧，系四分之一个。 咁少 够噶啦，有滋味。 我所有嘅嘢我都系好重手。 系啊，所以其实咧， 四分一个 系啊，四分一个果壳。 哦， 系啦，嗱，而家讲紧系自己一个人饮啊。 哦， 咁当然啦，多嘅就算一家人饮都好啦、嗯，我哋都唔建议落多个半个啦。 点解嘅？ 因为多得滞咪又甜咯，甜得滞 又有 野 痰 咯，野湿咯， 又野湿。 系啦，因为我哋要清清地又甘甘地、嗯，所以以前譬如我哋煲个西洋菜陈神汤，咁、 嗯、 你都可能落罗汉果 嘅，有啊， 系啊，但系我哋落都系讲紧一个罗汉果分三次用。每一次都系落三分之一个嘅啫。如果唔系嗱，除非你好中意嗰阵味啦。如果唔系咧，你太重味咧， 我每次系落一只诶、 哎。有嘅， 即系我麻麻地啫。 哇，系啊！ 即系一个个人啦、啊哦，但系我哋见即系嗱，就算你落多咗，系、唔会有毒嘅，因为佢本来系冇毒噶嘛。咁啊，佢最多咪嗰个味甘、那个味重咯，系、嘛？咁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嘅，喺一个饮食嘅立场咧，系冇所谓嘅。 我中意同佢一齐诶，冲陈皮啊。 但系用医疗嘅立场。就要注意怕它会惹痰湿咯， 系 啦，嗱你好似嗱你又用重嘅罗汉果量，又加翻重嘅陈皮落去，咁啊乜都重口味嘅时候，咁咪个脾胃就又要受刺激， 倒唔系倒多啲水咯，多啲人饮， 冇错啦，嗱你多水多人饮冇问题，但系你如果煲埋唔系嘅四个人饮嘅话，呢啲量咧就会多啦 ，over 系啦，嗱、所以咧就罗汉果就三分一四分一个果壳啦， 决明子 系啦。跟住決明子咧，我哋就因為重身啲種子，仲以前係用 以前， 係啦。咁啊，決明子咧，佢係一隻草決明植物嘅種子。咁啊，一粒粒墨綠色嘅。咁佢個作用係有清肝明目、潤腸通便。系啦，咁我哋总要斜有路出，啲污糟嘅嘢要有路， 斜有路要 出， 引佢出嚟， 引佢出嚟，咁就重点咧就系要排便。咁、嗱，食得热气嘢多嘅人咧，大便咧又可能会差啲啦， 干啲啊， 食得肉多咧又放屁又多啲啦、因为你可能真系排唔切、你呢轮食得太多肉晒，太多浓黏，咁、你困住喺里边嘅时候咧，你又肚满肠肥，成个肚啊胀，咁你总系想快啲，即系想食下一餐。清咗个仓，咁你就有位再俾啲新嘢。 我呢期咧，我肚冇凹过，嘴上真系好大件事。 唔系你望下嘴上，你会开心啲。 我通常都 所以其实呢啲就啱啦，系嘛，就饮呢啲。 咁你嗱，决明子可以润肠，咁、可以帮助你咧滋润住个肠道，排出嚟又好啲。咁你嗱，你自己留意到啊嘛，饮咗个茶水，好似冇咁热气，大便又通畅，咁、你自不然个人就感觉轻松啦。 系啊，又去食咯，又食。 系因为你未完善嘅，你仲有好多餐跟住噶嘛。所以你一定要急救一下先。 同埋其實取材點解咁中意咧茶水咧？你都中意擺兩片甘草。 冇錯啦，其實甘草好多時候都係好似一個百搭。 係啊， 甘草個味道有啲甘，佢可以將嗰個藥性中和。 係、 個藥亦都可以進入到個身體嘅時候吸收嘅條件好啲。咁、所以咧甘草基本上就係平和啲，同埋有陣時候有啲材料咧未必經常都會用到啲棗啊、或者一啲甜嘅成分，但係有啲甘草喺度。 度咧，佢既可以調和個身體，又可以令到個味道好飲咯。 哦，明白。 嗱，咁啊呢度係其中一款啦。咁啊第二款咧就要燒脂多啲嘅。係。係啦，嗱，我哋啊最常用咧就係又咁叻嘅，你又有山楂喎，啱。 我有 drop 低你啲功課㗎。 好，咁我哋加多隻 荷葉。荷葉哇，好嘢，利水， 系啦，荷葉咧又係燒脂嘅。荷葉本身我哋用就話有消暑啊、清熱啊、去濕啊。但荷葉本身嘅成分，佢就可以有減低我哋啲脂肪合成啊，亦都可以有降膽固醇嘅作用啊。 所以要整荷葉飯， 冇錯啦，荷葉飯冇咁膩咯。 係啊，用荷葉包。 咁所以嗱，你用荷葉，咁啊當然啦，荷葉咧我哋用乾嘅。 乾 係。係啦，咁啊誒，有陣時藥材鋪啦，或者有時賣。啲煲汤料嘅地方都买得到， 有啊， 系啦，咁你啊，佢切碎咗嘅，咁你就拿一钱啦，我哋叫做用个份量，系啦，咁啊荷叶啦，跟住又放又系一钱嘅山楂啦，咁又放多一片嘅陈皮啦，跟住再放多两三片嘅甘草啦，系啦，咁就呢四味嘢， 咁 呢四味 系啊够噶啦，呢四只药材， 你都系焗水饮啫嘛。 泡茶焗水就已經出曬味㗎啦。咁啊嗱，荷葉就可以幫助消脂，山楂咧就可以幫助開胃消滯。咁啊，陳皮咧就可以有健脾理氣化痰。咁啊，如果呢一個茶水你飲落去嘅時候，聞到個氣味咧就有香氣啦。飲落口嘅感覺咧又有啲山楂酸酸甜甜啦，有啲甘草味啦。咁就可以幫助你咧，真係食得飽滯咗之後，你想點樣可以開翻個胃，同埋咧快啲激活翻嗰個腸消化系統嘅功能，咁你就再下一餐又要嚟啦，咁你就冇咁擔心咯。 所以就呢個係滯後係咪？ 係啦， 即係或者滯前咧食呢個 係啦，或者 滯前係點解？ 當然啦，嗱，如果好似小強咁講。我呢、這個我平時個人就唔係好開胃，我想個人開胃啲。你呢個就可以經常飲，因為佢本身就係大旺嗰個消化系統嘅功能啊嘛。 係， 如果你食滯咗，我又立咗計，咁我食呢飲我呢個茶水咧，就推翻著褲計， 立咗計 係啦，等佢爽翻啊嘛。係啦，咁但係平時多飲咧，嗱冇事唔一定過節啊，同平時我想個脾胃開胃啲，吸收好啲，咁我都可以當作係一個平時飲用嘅茶水。 咁頭先你介紹嗰一個咧，用菊花、羅漢果咁嗰個咧， 嗱嗰個咧就因為你食咗啲熱氣嘢。之后系啦，好、明显个人咧就又饱滞啦，又上火啦，咁、又口干口苦啦，咁又或者可能你饮个酒啦，要清清肝啦，咁、你就会用决明子菊花嗰、那个， 两个有啲唔同啦吓。 荷叶山楂就以针对大旺嗰个消化， 有帮 系啦开胃，同埋有消积滞消脂。系啦，嗱，你唔开胃就开胃，你食饱得滞就消滞，咁呢个就荷叶山楂。决明子菊花咧就系既清肝又通便，润肠啲嘅。咁你特别系对于有啲人咧个大便去得个表现唔爽，咁呢个又系一个方法。咁啊，最后有一个咧就针对咧就系又消滞又通便。 哇，正啊！即系呢个嘅， 即系 加强版 呢个，冇错，你就放心食。 哦，我知啦，将头先呢啲山楂、荷叶 倒晒落去 嗱，呢咁啊变咗执咗剂茶。OK， 咁啊，但系咧我哋又系用一啲用一啲另一种嘅材料啦。第一种咧，我哋就爆渣叶啊，我哋成日都介绍爆渣叶嘅。爆渣叶咧就系一只草药啦，系小儿常用嘅一种药， 系啦，系吧？系 佢系冇错，佢系其中一种成分啦。咁啊，爆渣叶同山楂大家都有个渣字啦，啊，咁啊，即系话咧佢有啲即係少少酸酸地味，係啦，咁同埋爆渣葉咧，佢焗茶出嚟咧，佢亦都有啲香氣，咁啊令到咧佢會比較好似好飲啲啦。咁啊第二隻咧就火麻仁，火麻仁咧佢可以有潤腸通便， 係啊。 咁嗱有好多人咧就成日大便唔好嘛，咁嗱我哋常用嘅通便潤腸嘅藥咧，例如決明子、火麻仁都係通便嘅，但係區分之處咧，火麻仁咧就着重點以潤腸嘅啫。咁而決明子嘅重點咧，佢除咗潤腸之外，仲可以清肝，仲、可以清肝。即係話嗱，如果你話我眼朦朦，個人眼屎多，咁、你用火麻仁咧效果唔理想嘅。但係你用決明子咧，佢就可以做埋啦。 OK。 咁所以嗱，如果你話我 我布差叶火麻仁呢、這个一只系以消滞开胃，一只咧就帮助润肠通便。咁、即系话好明显呢一条方呢一条茶水、重点就系饮咗要去厕所，帮我哋清一清个肠。咁、有啲人就会将佢用作系咩咧？因为佢唔系泻药啊嘛，佢只不过滋养得你顺啲啫嘛。咁、就可以消脂减肥咯。系、啦，减 肥 系啊，减肥咁你多啲饮。咁啊，个人又保持住有規律嘅腸胃排泄又良好。咁、你又飲下啲布渣葉，可以有幫助你消下啲積滯。咁、啊，等到你裏面嗰啲油脂又減輕。咁、你個人就冇咁容易話怕肥咯。 OK。 一取上咁樣，我呢個肚腩減唔減，幫唔幫到手？ 搣下佢咯。 搣嘅意思系点搣？ 搣系一个手法嚟嘅， 搣个搣啲肉系咪？你嗰啲应该唔系话净系去饮下呢啲咁嘅嘢搞得掂嘅。 嗱，当然啦，有脂就要我哋即系我要烧脂啊嘛，系咪？咁啊，所以脂就系要有 burn 咗佢，要点样 燃烧？要搣脂， 系啦，搣走佢。搣系一个比较强刺激嘅手法嚟嘅。嗱，譬如话有好多人都有去过美容院去减肥，佢都可能会有呢一啲。做咩机啊？ 有啊， 去震啊，去斜佢啊，去咁啊，咁啊有机器就要用机器啦。但系如果以前传统嘅咧，我哋中医手段， 真系噶， 系中医手段实质就泻脂。咁你肥胖系超出咗正常系实症。我哋就要用一啲强势啲嘅手法去刺激佢。咁啊。但系咧就我哋真系会搣嘅，但系搣嘅时候都系以佢可以接受为度嘅，系啦。咁但系咧就因人而异啦，咁样嗱，譬如好似脂肪多啲，可能你嘅承受个疼痛嘅表现咧，你系会受得好啲嘅。你瘦啲嘅，即系以为自己肥，但系实际上唔系好肥嗰啲人咧，佢又唔系好多肉，佢又唔系好受刺激咯，咁样。所以嗱，真系嘅，拍打。搣脂、推擦系有帮助嘅、但系就唔好做到嗰啲皮肤损伤就得啦。 好，系啦，头先佢无端端就讲咗系佢个肚腩，其实我哋讲咗嘅就系布渣叶同火麻仁嘅嗰个茶饮，我哋系未完嘅。 就系同埋甘草。 三样嘢， 系啦，三样嘢， 甘草， 系啦。咁、 okay、 你如果你想出味啲嘅，咁、你就可以用三碗水，系啦，用个。大火滚得佢有十分钟，咁、你就剩翻碗零水，咁、更加嗰个出味嘅功效好啲咯。 Okay.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攞个刀柄咧，就将嗰啲火麻仁咧，就喺个菜喺个个砧板度揼一揼碎佢。咁、嘅时候去焗咧，佢就会出味啲。 知道。咁啊，头先咧，我哋已经介绍咗个就系有三个嘅茶水，系啦，就系、喺大家咧过年过节啦，饮饱食醉嘅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因应住你自己嘅唔同情况啊吓。 系啦， 咁就可以去饮啦。好，咁至于你个肚腩嘅就冇。好，唔该晒，下个礼拜见， 身体健康，拜拜， 身体健康。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 在用心把爱去广开，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碎碎念念出人才。 全家精神，精神，丰收大家庭。 我是梁继章，我祝新的一年都是更好成绩。 我是瑞瑞李丽瑞，最重要就是要减肥成功啦。 我是马小强，祝大家今年一定要吃得更有型更健康。 我是小羊羊，新一年关心多些家人，爱多些自己家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快活人，祝你跃龙门，齐声叻叻叻。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恭喜恭喜恭喜！新年啊， 新年节快乐！ 先至 can call， 先至 can call。 老师啊，老师啊，头先有个同学咧走埋嚟问功课啊，我 哋 分晒心啦，我搬嚟啦，出嚟做紧客家婆嗰啲嘢。突然间有个同学仔攞住好大沓嘢， 就涨涨钱，唔听人家讲 嘅。系啊，唔系讲功课 咩啊？ 唔听我讲， 系啊，唔听人讲噶，系讲啲好多粗啦。 我哋讲咗好多次啦。 系咯，系啦，我人我做 我哋唔系应该咁讲，我哋依家有个重型嘅。情人节贺年嘅巨著，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咧要用嘅唱片系多到咧摆唔晒啊个台， 冇错。 于是咧，我要四只手 一样， 四只手换换， 你得嘅。 我眼见已经有五个啦，我同佢讲咗，但系我哋 CD 得三个。 于是我就要拨 吹唔尽， 吹得尽，但系你就要攞出嚟就要签手咁先搞得掂咯。 咁啊 ，OK 啊，睇 我欣赏啊，梁 辉，今日我哋情人节啊，老师系咪同情人节有关啊？ 老情人节系要拣咩嘅？ 我今日叫丘比特，点讲啊？ 丘比特， 丘比特，我叫 Peter 啦， 好难系咪？ 系 啦，嗱，点解咧？嗱，其实我觉得咧，今日我哋要同大家讲嘅就系爱上你嘅原因。 系 你爱上一个人咧，其实有时系讲唔到原因嘅， 系啊，梗系啦， 系咪啊？但系好多时候你都总会讲到嘅就系话啊，觉得佢好靓女 啊， 或者觉得佢好聪明啊，佢好温柔啊，好相处啊。 有人有个讲法系咁嘅， 咩啊？ 爱一个人咧，未必讲到原因。唔爱一个人咧，好多时会有个原因，系啊， 冇错。嗱，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爱，因为今日咧我哋系情人节啦， 情人节 咩？ 情人节 又攞咪牵住你啊，情人节。 今晚食饭 啊吓，同阿妈食饭 系啊， 带埋佢翻去同阿妈食饭。 唔系啊，因为 呢样嘢， 逢礼拜三我要同佢食饭。 嗯，客厅话哦， 系啊， 咁啊，小张张咧， 我会好好地招待佢。 哇，呢句说话 有骨 喎，系喎， 有骨喎， 好好地招待。 我系外人咧，都背脊骨落喎， 我都滴汗咧。 招待你招呼好， 你估佢招呼你？ 佢招呼你哋，你招呼 大家咁话啦，你招待佢，佢招呼你，招嚟招去，系咪？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同大家咧要玩一个少少嘅心理测验啦。嗱，心理测验方面咧，其实咧就唔需要你哋要拣啲乜嘢嘅，但系原来咧你喜欢啲乜嘢嘅情人啊，或者你个人本身系点样嘅话咧，从你嘅出生日子就可以睇到端倪啦。好啦，想讲一讲嘅就系话小张张嘅日子啊，即系我月份我哋知啦，日子系几多号啊？ 涉切， 涉切， 涉切，提得出啊！ 涉切， 我唔啱咩？ 你 冇 唔 啱啊？ 你冇讲系啊？佢讲错咗啲唔系咁好嘅嗰啲， 唔系佢学好啲啦。 佢系嘅，佢系嘅，涉切啊！ 你冇心机学，你咪冇学。 你唔好错。 你讲一次，你讲一次。 涉切 系啦，好好。咁你系几多号啊？你几多号啊？ A 涉切 错 ，E 涉切系咪 ？E 涉切 系你咪二十七啊？ 系啊， 就系二十七系咪？系啦 ，E 涉切系啊 ，E 涉切而系 E 涉切。 我系涉， 我唔敢讲啊！你搞到我 最好唔好讲，大佬吓。好啦，咁我咧就系叫嚣。就係、是、狗啦，好啦，咁、我哋要睇下我哋三個咧，究竟咧係啲咩人喎？好啦，咁如果係我哋有九號嘅話咧，咪先講咗啊，不如講咗涉切先啦，好嘛？好啦，涉切我要睇下喺邊度啊嚇，嗱，咁如果你係呢一個嘅十七號嘅 ，OK， 嗱，分別咧就係有呢一個八啦、八啦、涉切、二涉六，即係幾多？ 二十六。 八咧，仲有咧？八啦，涉切二涉六就系八，十七二十六，即系呢三日出生日子嘅人，系啦，分别呢、這个， 即系佢哋都系同样地嘅运程 一个 category， 冇错， 八同埋十七同廿六， 冇错啦，八十七同埋二十六， 八十七就系我嘅出世日期，即系月份啊， 唔使计，诶，我哋计出生日子日子吓、啊，你系一个好积极同埋能干嘅人，别人嘅眼中咧非常强悍啊， 诶、我谂错晒，唔好再读。 但系佢有一顆少女心，即其實佢裡面嘅話咧， 非常 吸引，所以咧就會被更強勢嘅人吸引住啊！即係有啲咩人佢會愛上咧，就是、反而係強勢嘅女人咧，佢、會喜歡嘅、就會渴望對方能夠主導一切，啱唔啱啊？ 撲埋嚟咁樣， 係啊， 咬佢，咬佢咁樣。好啦，咁而家講到咧，你係幾多啊？ 二涉切 係啦，二涉切。咁啊，二涉切咧，呢一個 cat 咧，除咗你之外嘅，要叫敲，即係幾多號？ 你 九。九号咯， 叫号同我一样，涉八同埋十八，即系九、十八同埋二十，即系同一个 cat 嘅。呢一种人嘅话咧，就系话你系一个和平主义者， 和平主义者都啱嘅，唔中意 吵架，讨厌一切麻烦嘅事啊！唔单止唔中意嘈交，仲有你要麻少少麻烦嘅话，佢就会好唔喜欢嘅。 我唔觉得值得嘥时间。 冇 错， 而且系被一啲咧就系带住相同特质嘅人咧会吸引嘅、希望嘅就系乜嘢咧？两人咧好安稳咁样相处，唔系话嗰啲咧即系哇嗰啲过山车啊， 高高低低， 有啲人系中意噶， 有啲人 好 激 情 啊， 好激情 啊， 勇猛嗰啲啊， 冇错啦，闹交啊，打交啊咁嗰啲，当然唔好啦。咁啊，两人安稳咁样去相处咧，系有住一个包容嘅心嘅，就系呢一个嘅人啦，系咪好好啊？ 非常好。 至于其他嗰啲你中意嘅话咧，我又睇下可以点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就系你究竟系一个乜嘢嘅人，亦都喜欢一啲乜嘢嘅人嘅。当然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爱上人咧，会有唔同嘅原因嘅。咁你哋会喜欢啲咩类型？你有冇发觉嘅就系、是，好可能将你自己过往嘅女朋友，将佢比较一下嘅时候咧，佢哋会有同一个特质嘅。 系，我仲想问多样， 好奇怪 嘅。其实呢一个特质会唔会受到你妈妈影响？ 有。 或者你媽媽係嗰類型，當然講年輕時候啦、你又會喜歡翻，有啲人係咁講啦，喜歡翻個類型。而你個初戀咧，又會影響以後 嘅 喎。你個初戀，你喜歡咗呢個人咧，以後咧初戀即係冇咗啦，可能。但係你再揾翻，可能都係同佢差唔多嗰、那個嗰、那個形態 啊。係啊，都會係㗎。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就比較係意係表象啲嘅，可能佢會中意嘅就係話。长头发个女仔嗰个特别吸引嘅，又或者就系、如果系比较系温柔一啲嘅话，佢会比较吸引嘅、你总会觉得嘅就系咁多个当中嘅话，会有啲特质系相同嘅。 我谂都系长头发斯斯文文咯，系、啊，因为得两个系短头发啫。 除咗因为你啫嘛，剪 有冇一个冇头发？ 剪点噶？ 会唔会除咗呢个头发长度，仲有啲其他特质嘅啫？ 你最多唔系俾你三个， 嗱， 一只手数晒咧。 嗱，鬼见愁呢个名字真系唔系浪得虚名。 喂，其实呢个名系因为人见到你惊啫， 系啊，就未必系头发嘅特质咯。你会中意啲咩吸引你啊？ 我谂都系斯斯文文啊咁样，笑或 咁斯文，斯文点讲啊？ 小换咯， 系啦，你将你自己嗰啲特质，系啲特质讲出嚟，用客家话讲，点样吸引你？而中意拉拉 发长咯。 条发床， 啊条发床， 或者系床条发。 但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头发真系咁重要咩？ 好重要 啊！ 女性 你中意佢长发，咁你譬如你同佢拍拖成个期间，你唔俾佢剪喎，佢 剪，咪已经中意咗啦嘛。 嗯， 系啊， 即系已经入咗落咗搭， 系啊，即系入咗个毛噶啦，系啊，走唔甩咗啦。 你中意床条发 啊？应该系长 性格咧， 性格温软， 点讲啊？ 笑温润。好笑， 温柔， 温柔， 好笑， 好笑， 系啦，即系你 觉 得佢温柔，但系又，诶，呢两样嘢唔 系 好夹埋一齐喎。 笑容好啊， 哦， 系啊，即系成日 开朗嘅， 系啊， 开心 嗰啲成日喊嗰啲， 系即系冤住咁嗰啲，系咪？ 太多愁善感嗰啲就真系唔好啦。 有冇啊？咁样有冇试过啊？ 我睇翻本名册先，而家冇名册冇攞出嚟。 黄叶咁厚。黄叶咁厚点睇啊？ 你啊想啊，系啊，虽然系黄叶咁厚，但系写咗几个字， 空白一片， 就摆埋一 写咗空白一片四个字， 冇啊，跟住冇 四个字，空白一片 ，NIL，NIL， 好啦，咁啊，小张张咧， 其实我头先一条听你讲咧，我先谂翻起咧，我真系冇梳过长条发喎， 冇咩？ 要啦。如果就我条 hair， 我 就 跌到嚟咩长条发 咯，就系嗰个咯， 哎，就听一长，冲个长条发啊嘛， 好长噶。 而都跌得起啦， 就系嗰个咯，冇啦， 唔 知边个， 系啊系啊系，其他好多都系，其他有短头唔系好多，有系短头， 有短头， 有短， 有冇见到耳仔嗰啲啊？喂，其实我觉得咧，如果剪个 男 仔头 嗰 啲几型， 又不至于有咁短， 佢应该唔中意嗰只嘅， 唔中意， 应该唔中意嗰只嘅，即系女朋友应该唔中意嗰只。 其实头发咧，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嘅，反为咧，我会喜欢一啲咧比较甜煎烂慢啲嘅。 天真烂漫，天 真烂漫，诶，讲得好好，系啦， 天真烂漫 一啲嘅， 系啦，即系唔好咁 少了语言， 又少女气质嘅， 唔系我谂佢都系中意嗰啲咧，黐住佢嗰啲啊， 少女气质 系啊， 系啦，中意小鸟依人，仲有少女咩？ 黏人 嗰啲，少女气质 嘅， 黏人嗰啲 咧，因为我 黐住你嘅， 系啊， 仍然好想有嗰种咧学校里边嗰种 初恋嘅感觉， 即系佢去到 校园里边嗰啲恋情系好， 佢到睡衣系咪校服裙啊？ 冇见过佢着睡衣， 唔好答佢呢啲咁嘅问题。 你个时候 唔想答呢啲咁嘅问题， 唔系啊？佢话中意校园 无端端点会扯咗睡衣？ 咪就系咯， 校园点会睡衣？ 你啲谂啲咁奇怪，好跳跃。 唔怪得我，唉，冇嘢啦。 你明啦，系啊。好啦，咁而家我哋要讲讲嘅就系或者情人节 special 咧，就系爱上你嘅原因啦吓。咁我哋已经系睇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话，即系会容易俾对方吸引嘅。嗱，有啲都几实际噶，即系例如对方有钱。就咁简单， 系啊， 系啊，男女 啊， 系啦， 孝顺啊， 男女咧都全部摆埋一齐嘅吓，所以你唔好挑战我，好唔好？第一样嘢， 边 个 够胆挑战老师啊？ 你咯， 我帮佢赶走佢， 你赶走你自己啊！好啦，嗱，先第一个， 自己去玩， 讲乜嘢都系假嘅，最紧要系乜嘢啊？中意自己。 中意 系咪啊？ 喂，有啲人 爱我， 我想问你，你系宁愿对方爱你多啲，定你爱佢多啲咧？ 我 谂好 我爱佢多啲。 啊！你中意即系如果佢冇唔系好爱你，你会 咁完全唔爱又唔会啦。你话多啲啫， 系啊。 因为咧，如果小强嘅意思系，如果佢锡你多啲咧，咁你会 enjoy 多啲咯。因为佢对你好好嘛， 系啊，佢黐住你。 因为佢贪心啊，咩都要多啲多啲 啊。系你冇安全感系嘛？ 系 你冇乜安全感，我咁你咧，你自己咧，你中意就你爱佢多啲，定系佢爱你多啲啊？ 我谂系平，即系平均啦。 冇得咁样讲 啦， 系啊，你自己拣紧 就跟住嚟啦。 你哋两个同一条路位， 系啊，你系咁你系啊嘛？呢条问题真系啊， 你彩啫， 真离晒谱，黐线， 五 十五十， 佢爱我多啲。 好得，好啦，第一个就系爱我，客家话点讲啊？ 爱 爱爱 爱 系啦，爱爱就系爱我啦。佢唔爱你，讲咩冇用啦，啱唔啱啊？即系第一个大前提嘅，爱上你嘅原因嘅就系爱我， 爱爱 爱爱爱。 哀癌， 哇，好难讲。 我就系癌啊嘛，癌啊嘛，你就系癌嘛，系咪？好啦，咁如果系第二个，你头先你有讲过嘅，就系有啲女仔系特别中意男仔咧，对妈妈好好啊，对爸爸好好嘅，就中意佢哋孝顺。其实我觉得唔关事啊。点讲？ 孝先， 孝顺， 孝顺 系啦，孝顺就系孝顺呢个孝先， 先 啊，啊对唔住，孝顺， 顺， 孝顺，好啦，第三个咯，嗱，有时真系好简单嘅啫。外貌协会最中意嘅系乜嘢？ 靓， 系啦，靓点讲？ 靓， 好好，直接得分，靓， 靓， 喂，你冇呢样嘢噶啦， 我中意啊。 靓， 我呢个你冇啊， 靓仔， 你有多直接得分噶， 好多嘢讲靓仔， 系啊，靓靓妹， 靓 仔系啦，靓仔靓女， 靓 靓， 我会还以颜色， 最好啦，我希望你还以红色，你唔好还以其他嘅颜色，好唔好？好啦，第四个啦，有时你都会中意啲女仔咧，哇，一点就明嘅， 聪明， 咁嗰啲系啦。聪明伶俐系特别得人可爱，你觉得吓？好啦，咁点讲啊？ 聪明嘅时有时聪明，但有时要扮蠢， 就 唔好成日聪明。 啱嘅。咁如果佢聪明嘅话，佢就会知道知咩时候糊涂噶啦，系咪？聪明点讲啊？咁叻， 聪明， 直接得分，好嘢。 诶，我唔需要，我唔中意你啲虚名。 OK， 咁扣你100分，好，非常好。第五个，你自己嚟噶，自己攞嚟噶。 冇所谓，我实追到。 第五个，头先你有讲到嘅，你就话即系中意女仔爽朗啦，但我谂始终你都会希望佢有一个温 柔 嘅心嘅， 温 柔。即系佢有时佢嗰啲咁嘅，即系点啊？你今日几时翻嚟啊？你中唔中意嗰啲啊？ 喂哟， 你话话 哇，你睇佢笑到， 好衰噶，衰噶， 唔制 啊？温柔点讲啊？ 温柔， 温柔， 温柔， 系啦，温柔， 温柔， 好啦，第六个咯噃。其实我哋琴日树窿有讲过嘅，情人其实好紧要一样嘢系乜嘢啊？话题，我哋琴日讲 幽默感， 幽默感， 幽默。 要摸，要摸，冇錯啦， 男需要直接得分， 我唔俾，因為你其實都已經扣咗100啦，係你點樣都唔會有分嘅，你放心。好啦，第七個啦，就係有上進心， 上進心， 佢哋中嘅上進心， 上進心， 係啦，有上進心呢樣嘢都好重要啊，尤其是係女仔中意男仔有上進心， 男仔你淨係掛住打機唔得。 嗯，好啦，第八個嘅話咧，我哋就話其實咧都係比較係實現實一啲啦，你中意 有錢， 要錢， 要錢， 係啦，有錢就使得鬼推磨啦，要 錢， 係啦，好啦，跟住另外有一個啦，就係男男女女都會中意嘅，即係譬如我哋好開朗。啊！成日见到佢嘅咧，都系冇错， 开心 同埋开心， 开心 点讲啊？ 开心， 开心， 开心， 系啦，佢好开心嘅，好开朗嘅，成日都好似阳光咁样嘅，呢个 系 好特别， 系啊， 冇幸福嘅，冇错。另外最后边一个啦，就系心地好，好人， 心地好， 心地好， 孝贤， 孝 好人就系孝贤， 贤 系啦，个人好好嘅，咁所以咧就会系特别中意呢一种类型嘅人啦。 哇，你点解全部照住我嚟讲嘅里面啲嘢？ 哦，系咩？ 要温柔，要聪明，要叻， 要 孝顺， 嗯，双尊双尊善， 系啦， 系好啊。 你咁样即系阿小张张会唔开心？ 你自己谂自己咁样嘅话都系好嘅，只要感觉良好就 OK 嘅啦。好啦，咁我哋重复一次咯。好，第一， 哀 艺、孝 顺、 靓、 聪 明、 温柔、 要 摸、 要双尊善、要情、 开 心、 孝 念。 翻嚟有 铁铁拆音。 人去留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 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我愿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听见没？ 三二一， 考试 错，有郑秀文、任贤齐主演嘅电影系嫁个乜嘢人啊 ？Love 有钱 ，hello 有钱人啊！寻日树窿环节系讲关于 Love 姚摩， 非常好。第三题话人哋才思 聪， Love。 才思 聪明洁白无瑕，我哋会称佢咩聪啊？我哋咩冰雪乜嘢啊？ 冰雪聪 提晒嘴啦，提晒嘴啦！ 你嬲啊？好啊！张震岳有一首歌叫做乜嘢？别走啊 ，Peter！ 哀哀， 风骚快活人节目，希望带俾人哋 love， 开心， 非常好。夏金城先生嘅经典歌曲为了乜嘢 ？Peter。 靓靓， 好好啊！常言道，咩人一生平安啊 ？Peter， 考顺， 考言啦，考言啦， 咩人一生平安啊？ 考 言，好好，好啦，跟住第八题啊，感念父母嘅恩德 ，Peter， 考顺， 好好啊， 温柔， 仲有咧， 双节气， 好好啊。 有几好啫？ 你唔答 一比三， 有几好啫？ 其实我问题想咧就有一首呢一首歌嘅就系《无年无月》， 的无一天 系蔡琴小姐嘅恰似你的乜嘢咧？ 婉瑶， 就系婉瑶啦， 唔 系 啦， 唔系你乱七八糟咁样，冇啲 planning。咁样做乜嘢嘢咧？ 你嬲啊！ 你失去咗个意义， 个意义就系令到你嬲。 个意义系要人学识客家话，要成全。 识啦，而家识。 系啊，咁你讲啦，咁你讲啦。我又俾少时间你，恭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客家话讲， 情人节开阔， 错， 开阔，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股在龙年首个交易日低开超过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对龙年审慎乐观，又认为股市或有龙年效应，认为今年同样有不少因素支持资产市场，包括息口見頂、內地經濟向好等。港交所主席史美倫說完全不同意近期有關香港市場悲觀或已終結的言論，過往不時有人提及這類言論，但每次都印證香港有精神實力，強調不能低估香港的韌力。今天是情人節，由政府推動的盛事之一，今日起展開巨型漂浮紅心會在中環皇后像廣場花園展出，一直到元宵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活動是今年的多項盛事活動之一，將來會舉辦更多活動，以展現香港的優勢。快閃漂浮紅心會連續多日在不同地方展出，讓市民打卡。其中旺角花墟朝早有市民到場，認為有關裝置可以增添節日氣氛。印尼總統選舉今日投票，總統佐科維多多同夫人上週到國家行政機構票站投票， 過程歷時大約八分鐘，各票站下午關閉。雖然官方結果下月才公布，但是分布印尼各地的私人民調機構將在票站關閉後大約兩小時根據抽樣調查預測結果。按過往經驗、選舉經驗，這些點票結果很可靠。分析指，隨著美中競爭加劇，助科維多多的繼任人將要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課題包括面對中國的南海主張。在三名總統候選人中，選前民調領先的現任國防部長普拉博沃重申，若果當選會順守印尼不結盟外交政策的承諾，並將延續助科維多多的政策，又說透過和所有大國建立良好關係，可以保證印尼國家利益。另一名候選人中爪哇省前省長金賈爾就承諾，如果當選將加強海軍巡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潮湿有雾。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69点，升23点，成交金额317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0.8升3.6，盈富基金15.92升6仙，�阿里巴巴70.5升1.2，友邦保险62.15跌6.5，药明生物15.68跌1.64。恒生中国企业54.08升4.2，南方恒生科技3.10.6升4仙，美团69.65升2.35，中国平安32.75跌2毫，汇控60.6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6，人民币7.194，人民币系7.228，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7613点，跌350点。港金报18570元，跌3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92.05美元，賣出1992.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心。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 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人间，当情贼十一哥遇上神偷大家姐， 小姐，请问呢条洗手巾唔系手巾仔，系唔系你噶？ 啊，系啊，唔介啊， 小姐啊，你好似好面善。我哋其实以前家阵系咪识嘅呢？ 哦，点会咧？唔系，我哋唔识嘅，唔识嘅。你都系放过我啦。 小姐，你做咩咁惊？你系咪跌咗嘢唔见咗呢？ 唔系，你头先嗰条洗手啊，唔系手巾仔。但系咧，我都唔见咗多一样嘢，我唔见咗个云 啊。你有冇搞错啊？云咁重要嘅嘢，唔可以整唔见噶噃。 啊，系啊，但系因为我见到你，我就哎呀，三魂唔见七魄，魂魄都唔齐啦，真系唉，失晒魂，仲咁失礼添。 小姐，你望实我嗰对眼。 哎呀，唔得啊！你哋唔好笑啦，笑乜嘢啫？唔望啊！你放过我啦，救命啊！ 特别报告，各位女士们。请务必提高警觉，因为销声匿迹三十几年的情贼竟然重现香港，再次偷尽少女心。因此，当局呼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特别报告完毕。石硖尾有一名少妇、一名妙龄女子、一名少女怀疑碰上情贼。被偷去一颗心，请女士们小心十一哥。 待我又为你哋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佢啊食最多，好车大炮就通街度。哎呀，佢最爱口多多，佢道理啊绝无又最啰嗦。见到乌鸦佢当尿过， 十一哥， 佢天天连舞话要收到，扎碌棍啊乱个舞，上山学法力单刀合，泰山见了佢叫哎哟。燕女就笑呵呵，猛追住尾条阿哥哥， 四十一哥， 死冤死根像癞蛤蟆，开口要佢做拍拖，拍得个燕女魂魄飘荡，哎呀怕怕了阿十一哥。 哎呀，真系离晒大谱啊女， 咩事啊妈？ 你最近啊，如果冇咩事啊，就唔好出街啊。 点解你把声咁细个嘅？你似我妹嘅把声，点解啊妈？ 咁你再细个啲啦。 点解啊妈？ 你冇睇报纸啊咩？几十年前啊，搞到满城风雨，相尽千万少女嘅情贼十一个啊，佢又出现啊。 有冇咁夸张啊妈？ 你再系咁样，我接唔到你噶啦。你唔信？你唔好唔信啊！你当年啊，阿妈我啊喺新蒲岗啊，就见到佢一眼啊，我成个人好似散晒咁。差啲把持唔住啊！ 你斗鸡眼噶、哦，你咁都见到佢，哇！咁你哋之间有冇咩事发生过啊？ 梗系冇啦，就是、因为斗鸡眼咯。十一哥见到我咁样，咪即刻走咗咯。 岂有此理！佢咁样对你，佢简直就系侮辱啲斗鸡眼嘅人啊！简直咧就系睇唔起你啊！妈咪，你放心，呢、這、一个仇我一定会帮你报噶。 妹，你而家喺边度？我好冧你挂住。 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张望，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像全人未见。愁望花落，花再开，花里可知他所在。遥望翠楼外，痴痴等待，再等几度夕阳红。 大家好，情人节好快就到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买些什么礼物送给你的另外一半呢？还没想不用紧张，因为有我这个月上流梢头姐姐就可以帮大家解决你的困难了。首先跟大家介绍一款热情戒指，可以送给你的梦中情人之后，我肯定你们可以很快就拖手仔，然后就种情花结情果。原价呢就18800，情人节呢我好恨价3200，买一只就送两只，限时一小时，把握可以缔结良缘的好时机，快点上网订购啦！祝大家早日脱单出铺，我月上柳梢头姐姐在这里祝福大家。 哎，Jackson 骗鬼啊，无聊啊！ 你讲边个啊？ 嗰个网红啊，咩头啊，我都唔记得，佢月上唔知边个头啊，改埋啲咁嘅鬼五马六嘅名字，不知所谓。 哎，你咁劳气做乜啫？听讲当年你咪又系做啲唔知咩伤咗万千少女嘅心。 哎，阿仔，你估我想咩？我都系为咗个我最心仪、最喜欢嘅人，先做错咁多错事啫。 啊，未听你讲过嘅。 乖啊，乖啊！扮我咧太靓仔啊，人又靓又靓仔，唉，可惜啊！ 可惜啲乜咧？ 可惜净系得我自己觉得自己靓仔啊，得我幻想出嚟，佢哋唔觉喎，意思 哎呀，原来你爸有妄想症啊，真系我哋。 顺便讲你听，我细个啊，屋企好穷嘅，呢阿爷阿嫲咧又死得早。在我下面有8个细佬妹，我12岁出嚟做嘢，搞到我咧3年班咧就冇书读，我去咗新蒲岗打工啊，穿胶花，我叫胶花仔啊嘛，嗰阵时我识咗阿艳芬添啊。 爱花娇美，愿明月交结相遇，寒芳草青青，那堪娇花败谢，明月不相遇。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绝，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雾里灯春竟谁燃？自觉是苦也是甜，挨着相思长怨。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绝。 小姐，小姐，我同你讲嘢，你望住我。 我斗鸡啊嘛。 我以为你望第二度，唔好意思。 望紧嘅咧。 你条手巾仔系唔系你跌？ 哎呀，你个死飞仔啊！你睇下你，我斗鸡都睇到你嘅须都未出齐，就学人追女仔，你真系无耻，割住咧。 对唔住。 你自己我听唔到。请问呢一条咁大嘅筋系咪你嘅呢？ 咩筋啫？哎哟，原来系我条大毛巾。哎呀，点解会跌咗出嚟？哎呀，唔制臭死怪！ 我都唔知道，原来你轻用大毛巾摄嗰个隔拉底索汗系嘛？会唔会系咁咧？ 热啊嘛！ 啊，我明啊，好啦，天意啊！ 天意咩意思？ 因为你同你一条穿晒窿甩晒边十足十八地嘅大毛巾需要被牵挂，我就系嗰个勾，我嚟勾住你，挂住你。 你后花花去买豆腐花啦，你 冇问题，即刻买。喂，好靓豆腐花，好靓豆腐花，豆腐花，豆腐花，豆腐花，豆腐花，好靓嘅豆腐花，好唔好食？ 你真系傻佬嚟，叫你买豆腐花就真系走去买。讨厌， 讨厌又点呢？我愿意做你一世嘅傻佬，你愿唔愿意做翻我嘅傻婆啊？ 哎呀，我帮你揾条筋抹抹汗先，冇味噶。哎呀， 妈咪啊，咁你哋认识咗之后嘅话，后嚟点解会冇发展落去嘅？发生咗咩事呢？ 哎呀，佢，哎呀，唔好提啦，我憎死佢啊！ 到底那个衰人和妈咪之间发生什么事呢？我一定会搞清楚的。Hello everybody， 又是我啊，月上柳梢头姐姐啊。好快就到情人节了，如果你真的爱她的，我想你应该要捉紧这个机会向她表白，如果不是错过了之后你一定会后悔的。好啦好啦，想一起箍住佢嘅心同埋佢嘅心，即刻要介绍爱情神器啦。呢、这个叫爱你箍一世，原价3800，情人箍煲价1800，试箍三日，成功箍煲就送你保用一世嘅电饭煲，同你嘅 honey 可以煮饭仔嘛。买就要趁手啦喂。 啊仔啊仔啊。 哦，咩事啊爸？ 你睇个女仔啊，好似好面善喎、 啊。 你睇睇嚟啊， 呢样好普通啫，咩特别啊？ 唔系，佢好似你个小学有个同学哦、 啊。我小学同学， 你 记得？ 你、啊、你小学2年班啊，定3年班啊？坐你隔篱咧，话有个喊包啊！你话佢成日偷你擦纸胶嗰个叫咩咩猪啊？ 成日偷我擦纸胶。 啊！我系帮你投诉咗俾你个班主任啊。本来咧，你班主任安排佢妈咪同我哋见面，哦，佢妈咪最终冇嚟，啊，我记得啦，佢系咪叫余允啊？ 余允啊， 系啊， 好似有啲似。 啊，余允， 咩事啊？ 我个 Hello Lucky 结擦纸胶唔见咗，系咪你攞咗啊？ 你吓死我，我突然间冇咗出嚟，你冇乱噏啊！你自己整唔见啫嘛，赖我嗰边生知噶。 啊，为咗表示清白，你俾个书包我 check 下。 如果冇又点啊？ 我肯定你偷我啲嘢咯，你快啲俾我睇下你书包。 我俾啊俾啊俾啊！ 啊，攞嚟啦！ 抢我书包啊！抢嘢啊！ 小姐，你好似有啲面善喎，我哋系咪识噶？ 点解你同你阿爸爸声一模一样噶？啊，系咩？我唔知喎。啊，借过啦，你行开啊！ 小姐，请问呢个擦纸胶系咪你跌嘅呢？ 啊，系你，真系你啊！ 系、哎、啊，余云，我哋冇见几多年啦。你做乜嘢？你系咪呼吸有啲困难，使唔使帮手？ 姐姐啊！自从小学毕业之后，我同妈咪移咗民去呢个澳洲啊。其实前几年嘅话，我先陪佢翻嚟咋。 吓，你移咗民去澳洲，咁啱嘅。我同阿爸又搬咗澳门住喎。 吓，澳门同澳洲有几啱啊，傻猪。 啊，佢叫我傻猪，系充满柔情，当年嘅感觉。点解？点解又喺我丹田涌上嚟嘅？唔通又有事发生？ 你块面做咩咁红嘅？ 你唔好净系话我。你睇下你块面都红晒，仲成头汗，又呼吸困难。 死啦！俾佢发现咗添，点算呢？唔惊唔惊唔惊唔惊唔惊，冇事冇事冇事冇事，等我出动我嘅小法宝先。哇！热情戒指似爱情力量，我要收我嘅小情人偷走佢嘅 hat。 阿仔啊， 嗯， 帮我交咗水费未啊？ 啊，未交啊。 交电费未啊？ 哎呀，都未交啊！ 即系咩费都冇交啦，系嘛？唔使问啦，管理费啊， 啊， 煤气啊，你唔使问。 差饷物业， 你冇心当嘅， 点做嘅？ 唔知点解，我真系冇心装载爸爸讲嘅说话。唔通我个心真系唔见咗？冇心肝啊！边个偷咗我个心啊？ 阿仔，你遇到高手，你要出绝嘢硬嘢。 吓、啊，爸爸，点解你系都要情贼上身？ 我都冇讲情贼上身， 系咯，但系个剧本咁样讲我，唔知点解。 想当年，爸爸因为遇上嗰个阿严训，一见钟情，掹翻。知唔知咩叫掹翻啊？无法自拔啊！ 系、 我为咗严训有美好嘅将来，不至于挨饿。我努力工作，日接夜，夜接日，日接夜，夜接日，日接夜，夜接日，日接夜。 得啦，得啦，吓， 你明我意思啦？ 明啊，明明。做嘢生活。 到我再揾翻佢嘅时候，佢已经离开咗嗰间内衣厂，得翻啲内衣喺度。我攞走咗一个，我揾唔到佢，我留嚟出奇缘。后来睇你高强强，佢以为我系情贼，偷走佢个心结，我攞咗一件内衣啫嘛，真系冤枉。 哎呀，咁爸爸，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啊？ 既然你喜欢佢，将佢个心偷翻嚟， 点偷啊？ 上网睇佢啲乜鬼嘢爱情神呢？ 啊，好啦，我上网扫货啦吓。 上我个网啊，买个爱情神器爱你酷一世啊！ 咁佢有冇留言啊？ 有啊，佢话想约我同你听晚食饭啊！ 咁好心，阿女啊，我哋因住中福啊！ 阿妈，就算系福嘅话，我都愿意，因为佢已经偷走我个心啦。 情长中，阿女，你把声又唔同咗，咁唔好唱啦。一于咧情人节食个大餐啦、 啊。呀、yeah, ，食咩餐啊？ 我跟剧本读啊，都系雀菊四和菜，既经济又实惠。 饮杯， 恭喜发财！ 阿严芬。你是嚴芬啊，你是嚴芬啊。 你是十一哥。是啊， 我找得你好辛苦啊。 我知道，其实只要你帮衬我个女兒，即是。 遇上刘修图姐姐啊，买爱情神器就可以好轻易咁收割你心目中嘅男神噶啦。 又或者系女神。 你今晚就可以同你爱人过一个 sweet sweet 甜甜蜜蜜嘅情人节。 情人节快乐。 当心他这个偷心的人，明艳照人，无限美感令你心动难禁，夜里困扰你梦魂，怎么可能舍得他这个偷心的人？眼神含泪满眶，令你惨下怜悯，为满足他的心愿，凡事都得稳，博取他的欢心。为何时常令你费神？尽了所能，始终摆不脱偷心的人。情是罪人，焚着你心，是那火热着吻，在那甜梦里，甘愿长被他软禁。 产下怜悯，为满足他的心愿，凡事都答允，博取他的欢心。为何时常令你费神？皆因他的一切假或真，动尽脑筋，仍然不可分。尽了所能，始终摆不脱偷心的人。情是罪人，焚着你身，是那火热长吻。在那甜梦里，甘愿长被他软禁。他竟然把你俘虏，偷走了你的心。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